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歡迎大家繼續啊！仲喺度睇緊直播嗰啲朋友啦，而家都有兩千人喺度，係嘛？咁啊，都有好多朋友留言啦嚇。咁、啊、今日我睇到有冇 super chat 咧嚇，大佬，好似有係嘛？咁啊 ，anyway 都多謝大家支持啦，係嘛？咁呢一節咧，我要講咧就係、是，上次我哋都用少少時間都有講到呢個都係美國啊，同埋呢個德國咧，即係又再提供一啲嚇。啊軍備俾呢一個烏克蘭啊，美國咧就向烏克蘭咧就運送咗31輛呢個 Mi 艾布蘭接主戰坦克，咁啊德國咧都向烏克蘭運送咗14輛嘅炮式二型坦克，咁之前已經俾過好多隻好多架坦克佢噶啦已經啊，咁呢啲咁嘅即係軍備咧啊，咁啊當然對即係俄羅斯嘅即係咪對呢個烏克蘭嘅戰力咧係提升咗嘅。咁但係烏克蘭對於呢即係對於美國同埋歐洲呢啲國家嗰個所謂軍即係軍事嘅援助咧，即、就、係、是、我哋如果你唔同意呢個澤倫斯基啊嗰啲做法嘅話咧，你就會認為佢係阿索係咪？屌即係俾幾多都唔夠係嘛？咁但係喺烏克蘭嘅立場就係話。喂，而家你俄羅斯侵略啊，佢哋嘅國家，咁佢而家要同你砌，單憑佢烏克蘭嘅軍備，咁邊夠得夠邊夠砌啫？係咪？所以你睇下成場戰爭延續咗一年，係咪？嗱，即係仲有十零日，應該係下個月啦嚇，下個月2月24日，咁就啱啱一年，係咪？咁呢一年你消耗咗幾多軍備咧？死咗幾多人咧？係咪？咁所以烏克蘭對嗰個軍備嘅要求，你可以話佢阿索，有啲人唔滿意嘅，你可以話佢阿索，係嘛？咁但係喂喺舊年啊，即係到而家，總共已經有30多個國家提供咗軍事裝備俾呢、這個即係烏克蘭嘅咯，係嘛？咁佢先可以撐到而家，係嘛？當然對於啲反戰嘅人，好似我哋啲嘅咁，即係我哋就覺得真係呢個一個兩難嚟噶嘛。你唔俾啲軍備佢，佢神早就俾俄羅斯搞掂咗，係咪？咁又係大鑊，俄羅斯就佔領咗啦，呢個烏克蘭可以係咪？咁你俾咁多軍備佢咧，嗰場戰爭不斷又喺度延長，到幾時先可以結束咧？死咁多人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兩難嘅問題，你好難可以有一個即係結論啊！你究竟支持定反對？咁喂，咁你美國同呢啲所謂北約國家？提供啲武器喺俄羅斯嚟睇佢，你等於直接參與呢一場衝突，係咪？你話唔係都唔得噶啦，你一定係直接參與呢場衝突。咁大佬，如果唔係，咁點可以打咁耐？神早搞掂咗佢啦，係咪？一齊你不斷咁樣，源源不絕去運送呢啲咁嘅即係武器俾佢，係嘛？咁呢個烏克蘭對嗰個軍備嘅要求，即係喺某一啲人嘅眼中，或者反澤倫斯基嘅眼中，就認為佢係阿索噶嘛，貪得無厭。喂，大佬，呢、這個唔係貪得無厭啊！喂，你多啲呢啲嚟，我先有得救命啊嘛！大佬，我防衞又好，攻擊又好，我唔提高個戰力就俾佢搞掂噶啦，好快係，係嘛？咁其實而家佢仲要除咗呢啲坦克啊，或者啲戰車之外咧。仲要戰鬥機同長程飛彈啊，大佬，係咪啊？即係需要更多來自北約盟友嘅重型武器嚟抵擋呢個俄軍，包括戰鬥機同長程飛彈啊！即係我哋睇翻，即係呢個美國同德國向烏克蘭提供啲主戰車之後咧，咁就呢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又提到話，需要仲需要一啲。 即係長程飛彈同埋呢個即係戰機啊，咁即係你睇翻之前舊年啊，其實呢、這個舊年十月咧，呢、這、一個烏克蘭方面咧就話需要額外300輛坦克啊、700輛步兵戰車同500門手呢、這個500門榴炮彈嚟完成2023年嘅進攻計劃，係嘛？咁但係最終咧就即係可能只係得到一半嘅支援，係嘛？咁但係呢個德國總理咧，即係上次喺呢、這個即係話運送啲坦克去嘅時候咧，嗰個即係嗰個談話咧，佢都有提到嘅嚇。咁、就話烏克蘭咧就唔係呢個德國唔會向烏克蘭提供戰機嘅啊。咁啊話要避免烏克蘭危機演變成俄羅斯同北約嘅戰爭。咁但係呢種講法咧。即係俄羅斯梗係唔會接受啦，係咪？咁喺早幾日咧，即係25號啦嚇，這個俄羅斯嘅即係總統普京嘅發言人就話咧，佢呢啲坦克同其他所有嘅坦克一樣都會被銷毀啊，佢係非常昂貴嘅嚇。咁啊，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就話，歐洲各國首都同埋華盛頓所做嘅一切，我哋都理解為直接參與衝突，而且會睇到參與程度喺度增加。咁即係我哋舊年年頭呢場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已經鐵口直説，這個基本上就係俄羅斯同美國為首嘅北約喺度打仗，咁啊。咁而家大家睇翻啲即係相關嘅資料，你就知道，即係過去呢11個月以來，喺呢一個烏克蘭嘅戰場上邊，係嘛？烏克蘭嘅所謂軍備。大部分都是由美國同埋北約呢一啲國家去提供嘅，係咪？頭先講有30多個國家提供啲武器俾佢嘅，嗰啲西方國家對烏克蘭提供咗啲咩裝備咧？除咗坦克之外，有戰車啊，有啲空中防衛系統嗱，呢啲咁樣無人機、反坦克武器、榴炮彈、遠程火箭，係嘛？乜都齊，係嘛？咁但係即係我哋睇到 BBC 咧就提出一個問題啊，即係佢有一篇報導，佢話德國、美國、英國三國提供嘅主戰坦克會點樣改變呢個戰局咧？咁樣有提到呢一樣嘢嘅。咁即係我就佢呢個題目咧，我自己就有一種諗法就係，即係咁樣打落去，咁叫你依於湖底咧，幾時呢場戰爭先可以即係？完結咧，嗱，如果咁樣嘅話，烏克蘭就唔會俾你佔領得到喎，係嘛？咁你要打敗俄羅斯，屌你係嘛？佢即係敗走，咁呢個可能性又好似唔存在喎，而家暫時嚟講，係嘛？咁咪即係冇得搞喎，即係有排搞喎，係嘛？咁好啦，最常見嘅一種方式就 ceasefire 啦，係咪？咁你大家要坐低傾噶嘛，係咪咁要談判噶嘛？過去都試過啦，越戰又會談判，咁啊中東全部都有談判噶嘛。跟住落嚟就談判噶咯喎，係咪？咁所以未來嘅情況其實即係都好難測，有邊個可以測得到一場即係俄烏之戰會打到而家咧？請問係咪？而家已經唔係新聞嘅熱點嚟噶，大家都好似唔係好關心噶。其實日日喺度打緊仗，屌你日日都有人死，係咪？大家都好似當冇件事咁樣噶。而家係啱唔啱啊？係咪？所以係咪好悲哀啊？你話係咪？即係有啲某一啲野心家，或者某一啲人為咗滿足個權力嘅慾望，係嘛？屌你真係，包括習近平都係㗎，係咪？你滿足個個人嘅權力慾望，你搞到而家啲遍地屍骸，屌你真係，係嘛？咁而家你烏克蘭咪就係咯，死咁多人，係嘛？啲無辜嘅百姓，咁所以你即係呢啲咁嘅所謂擁有權力嘅人，即係。屌你真系，上帝應該懲罰佢真係，即係呢個普京咁樣係嘛？打呢場仗係極不係不義之戰嚟，明顯已經係係咪啊？仲喺度撐咩啫？係嘛？咁又送啲子弟兵上戰場去送死係嘛？好咁啊，因為今日時間即係前兩次講得長得滯啊，咁我呢個問題因為上一次講咗啲。咁誒意猶未盡，咁啊今日又講一講嚇，即係而家始終都係值得憂慮嘅嚇。咁呢個同 即係好似離我哋好遠，咁但係其實亦都好近，係咪？喺台灣嚟講，咪成日講咯，係咪？今日嘅台灣，咪今日烏克蘭，明日嘅台灣啊！屌你又係，有啲人就話不可以類比。嗱，所謂可唔可以類比咧？真係見仁見智，係咪？烏克蘭呢場戰事又有係有外力，係咪？嗰、那個外力咧，主要就係美國，係咪？咁呢個外力有冇需要咧？對烏克蘭嚟講，梗係需要啦，大佬。你同俄羅斯隻抽，或者佢侵略你，你冇得抵抗噶，大佬，係咪？即係嗰個即係強弱懸殊，你邊有得抵抗啫？咁呢個外力係必須嘅，係咪？喺台灣，如果中共屌你咩，係咪？要武統台灣，喂，美國嘅介入，屌對台灣嚟講又必須嘅，係咪？咁但係介入之後點咧？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又可唔可以類比嘅就係、是，喂，俄羅斯同烏克蘭啊？呢、这、一個所謂衝突也好，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也好，佢個外力干預同呢一個台海如果發生戰爭，又有外力干預，佢嗰個出現嘅係兩大超強嘅對峙啊嘛，大佬嗰、那個係中國同美國啊嘛，因為台灣問題，因為台灣危機，佢可能開戰啊嘛。你呢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喂係唔會出現烏克唔係呢個俄羅斯同呢一個即係美國。为首的北约开战的嘛，大佬而家系咁啊，又变咗喂另外一个问题嚟噶嘛，那个世界大战嚟噶嘛，呢、这个系好咁啊，讲到呢度，今日30号未交台费嘅，记得交台费，多谢大家啊！咁啊，我哋下个月开始，即系过两日开始呢个节目，做一啲重新嘅安排，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啊！135就系讲时事嘅，咁其他嗰啲我哋有啲即系。譬如我搞咗一個啊，即係叫一字咁錢，嗰、那個好嘥我時間嘅精神時間。咁但係我中意做嘅啊，講下文字點樣運用文字，點樣駕馭文字啊。中文其實真係好難搞嘅，係咪？因為其實我哋順手拈來攞啲即係中共嘅文告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嗰啲聲明咁屌咧，真係嚇！我哋就可以揾出好多即係文字謬誤、邏輯顛倒嘅嗰啲啊，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學，係咪？你要文字清通多知，你要你語言唔即係不會語言無味，係咪？咁你要睇我呢個節目一字禁淺 ，OK？ 咁呢個一字禁淺咧就係、是、肯定語嚟嘅，係咪？咁其實唔係嗰個節目咧，就話唔係一字禁淺 ，OK？ 啊，咁你識嘅話咧，就真係一字禁淺啦。我節目名就咁解 ，OK， 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